好，癲狗日報而家已經有獨立嘅 YouTube channel 啦。各位睇完我哋嘅癲狗日報 YouTube channel 之後咧，記得要按影片下面嘅讚好同埋分享 ，like and share。咁亦都記得咧，一定要按訂閱 subscribe。之後隔離仲有個鐘仔要選擇全部。咁樣我哋一有新節目咧，大家就可以即時收到 YouTube 嘅通知啦。 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翻嚟 啦！口罩之乱 系讲到火滚啦， 讲下另外一个 口水花花 都系笑话嚟噶啦。系呢个台独派啊，即系比台独更台独嘅一个 基进党。 呢位嘅立委叫陈柏惟啊，嘅提案咧就香港青年可以翻台灣當國軍， 係咪翻去台灣嘅？唔係翻， 即係去台灣啦，即係我哋叫翻啊嘛，係嘛？即係佢話啊，我哋可以邀請香港嘅青年去台灣當國軍。 係，咁有幾多理由嘅？ 嗱，好啦，咁佢喺24號咧就喺個立法院咧就質詢，佢話咧建議政府啊應邀香港人來台灣當兵。因為港人更年輕，更討厭中共，而且咧此舉還可以增添台灣嘅勞工人數。咁就蘇貞昌就講啦，佢話咧呢個咧我睇嚟可能咧要更加慎重，而香港爭取民主自由咧，我哋都好關心。嗱，啲九唔撚搭八架，即係呢個即係呢個答法同佢提出嘅嘢咧係好撚 搭。嗱，呢啲 嗱，我更正下，更正下先嚇，嗰個係唔係應邀啊？應該邀請啊，要應邀嚇，唔係應邀。 好啦，咁啊。呢、這個陳柏惟又講啦，佢話兩岸未來如果增加交流，可能會導致同化，讓台灣無法擺脱對中國嘅依賴。咁啊，蘇貞昌就話啦，佢話咧，佢唔贊成兩岸不往來，而且台灣旁邊有一個這麼大的國家，市場這麼大，跟他們往來，我們有賺錢，只要不影響國家安全。兩岸互相往來對兩國人民都好，我們要對自己有信心。喂，即係呢個蘇貞昌係咪轉咗態咧？即係喺佢在野嘅時候，民進黨在野嘅時候，係要對大陸 嗱 老死不相往來。 如果依番説話係藍營中 央，咁啊撲街啦，肯定賣台啦， 係啦， 拉共咧， 咁咧就又係鋪天蓋地嘅文宣就嚟啦，啊，就鬧依個 啊，蘇貞昌講呢啲又得喎，屌你咩？即係嗱，即係唔好，我哋撇開個兩國啦嚇，即係兩個地區先啦，係嘛？佢話我哋有錢賺喎。嗰啲台獨佬唔係話屌咧，我哋餓撚死都唔賺大陸嘅錢嘅咩？ 唔係，佢哋在野嘅時候都咁講嘅。蘇永昌你咁講㗎？ 而家喂，而家做行政院長，佢話我哋唔可以唔賺錢嘅。 2014年反服貿坐同嗰班後生仔坐喺立法院外面嘅有邊幾個啊？謝長廷、小英，仲有邊個啊？你冇好容易認你個頭嘅啫，蘇貞昌。 兩岸互相往來對兩國人民都好喎、啊， 你當日喺立法院外面唔係咁講喎，蘇貞昌。 好啦，呢個都唔係我哋討論重點，我哋討論重點咧就係呢個陳柏惟咧就話咧話邀請香港人去台灣 當兵。 嗱，首先補充咗少少，嗱，一基進黨。其實咧就係只係係一個台獨黨啦，咁其實同香港都有啲拉楞嘅。咁有個嗱喺最早我哋嗰、那個李善儀就係遇冷革命去咗台灣嘅，就係揾佢哋幫手嘅最初。好啦，而家幫唔到手啦，仲有咁依個要佢哋幫手，講真的真係亦都好難啊，幫唔到手唔怪佢嘅。好啦，喺舊年年尾。香港一個所謂的本土組織的社運界過去跟他們就連線，好了，就搞一個所謂什麼基金這樣。好了，本來就說因為香港人就不可以在那邊成立這些基金這樣的東西的，社法團、社團這些東西就去基進黨他們出面去搞，最後這個社運界就香港，喂，你還沒經我同意，人就出了你的人，法人你做了， 錢你就即刻話要走去募捐喺嗰邊叫人捐錢，但係啲嘢完全唔落我依度嘅喎，咁跟住發表聲明，我哋同佢拒絕呢個往來，唔關我哋事呢壇嘢，我哋唔再同佢有拉楞嘅。 啊，呢個咧都我都講過個故仔㗎啦，咁即係我哋有啲手足啊，一個靚妹就係去咗台灣， 就唔係指李善儀， 唔係指李善儀，咁就即係就請呢個基進黨幫手，咁基進黨都管吃管住嘅，咁但係咧每次咧。都拎佢出嚟咧，幫手籌款，即係用佢啲啊，即係身世嚇、背景嚟籌款。咁其實籌咗唔少錢嘅，啊，即係台灣啲人即係都幾同情呢班手足嘅。個問題就係、個手足都係嗰三餐，都係嗰一宿，並冇任何零用錢袋落袋。咁有啲人就話：喂，佢話你咁人哋利用你嘅就傻女，佢話你仲唔離開？咁。妹仔梗係都好怕啦，咁佢話咁人哋幫咗我，我又唔好意思離開嘅。 離開去邊度呢？ 所以咧，嗱基進黨咧就係呢啲咁嘅貨色啦。好啦，我哋唔講呢啲啦。 係 好啦，咁啊，咁佢話咧，因為呢、這個台灣嗱，即係佢邀請香港人去當兵啊嘛，係嘛？咁點解邀請香港人去當兵呢？为什么台湾人自己不当兵呢？这个问题其实很奇怪，台湾是不是没有人呢？香港是不是多人呢？是不是香港的人多到要倒社，值得去台湾跟你当兵呢？而你台湾是已经没有年轻人，已经过了这个兵役年期，而没有人去当兵呢？这个说不通，所以呢他戇鳩鳩的，不知道。老实说这些是叫 语不惊人， 系啦，语不惊人。其实佢根本都唔知道自己讲乜， 咪当然。 只不过喺立法院里边咧，嗱，我有提出过嘢噶，我有讲过嘢噶。 帮我嚟咯，吓、啊，好啦，佢又当兵咯。 好啦，咁呢个咧第一，第二，你话佢话香港人咧特别讨厌中共，咁你台湾人唔讨厌中共咩？台湾一样讨厌中共噶。咁你即系，因为喂，如果我咁睇，你利用香港人讨厌中共嘅身份嚟帮你当兵嘅啫，系嘛？喂，咁呢啲系雇佣兵。雇佣兵又唔係咁嘅薪水咯，大佬， 係嘛？高級過啊，雇佣兵 咩白水公司嗰啲嗰啲咯， 係嘛？ 嗰啲好鬼高人工喎。好啦，咁嗱，講到最尾嗰樣咧，台灣勞工奪，即係佢話補充台灣嘅勞工短缺，呢個最撚荒謬嘅。第一，台灣勞工短缺咧，一直都係喺呢個菲律賓啊、泰國啊啲，即係所謂外勞咧，都係請呢地區嘅，因為佢哋人工平。所以嚟到台灣之後咧，並唔係嗱，台灣並唔係因為佢本身地方，因為佢哋地方人工平，所以嚟到台灣之後咧，佢有保障嚇、啊，都唔知都有有一個有 簡單啲講啦， 三萬幾蚊 係啦，冇錯， 三萬幾蚊台幣嚇、 啊。你簡單啲講，香港都四千幾蚊個月啦，咁係相對嚟講佢高人工㗎啦。 係啦，咁變咗咧，佢係相對喺佢自己國家咧，佢揾唔到呢個錢，咁佢嚟台灣做外勞，佢有著數啊嘛。喂，你用乜撚嘢價錢請香港人過去打工咧？ 即係口爽爽， 香港喂冚家產，我最低工資我都六七千蚊啦，係咪衰撚極都？你台灣都俾唔到你價錢我。 嗱，咁好似頭先謝公講啦， 九鴨當秘笈。 頭先謝公講，缺人當兵係唔係咧？嗱，大家如果有啲朋友應該知道，以前台灣當兵兩年。 兵役法 是兩年，服兵兩年，海軍陸戰隊三年，不知點解最辛苦個月當多年 嘅 喎。 因為你如果操嘅時候啊嘛，海同陸呢度 操嘅時候真操咗長嘢嘛。 而家就係改咗，後來改一年。一年點解？因為而家去咗我哋兵多過頭啦，我哋唔需要咁多兵啦。好啦，跟住阿九哥就話：不如我哋就徵兵制啦，即係我哋個精英個徵啊。徵兵就是我哋咧就唔好話全民皆兵啦，我哋咧就募兵請啲職業軍人，咁點都即係軍人啊，嗰、那個即係點都係精鋭過我哋啲咁嘅義務兵役嘅軍人啦。好啦，咁但係咧就即係我哋幾單嘅事故之後咧，咁就洪仲丘啊事件啦，咁其實就炒過咗嗰個募兵制，咁好多職業軍人咧就少咗啦。好啦，但係少咗都好啊。我哋而家喺九四年之後出世嘅人咧，係 兵役只是四個月嘅啫。如果你話唔夠兵，你咪加到半年咯，係咪啊？咁咪解決到依個問題。咁台灣係咪唔夠兵呢？ 所以台灣根本又唔係唔夠年青人， 佢當兵冇嘢做， 而係而家我哋嘅制度係可以令到佢哋可以唔使當兵。 但呢個 咁，你邀請香港人過去當兵，你係當佢僱傭兵啊？抑或係哦，你嚟當兵，我俾個。 你吸引你嚟當兵啊，因為點咧？佢我當然佢都係解釋一個咁嘅做法。當然我就會覺得咧，即係佢有呢個叫做thing outside the box咧，即係我都覺得係可以，我點嘅可以諗嘅。咁但係咧，喂，唔該你即係實際啲諗清楚先，係嘛？當佢當時提出就係話，喂，如果有嗰啲政治課各樣各樣咁，嗱，如果我哋一直都強調緊就係我，如果我哋喺移民法上邊，我哋多即係喺嗰個對港澳嗰個同胞啊，有一啲嘅放寬嘅話咧，你吸引更多嘅年青人過去台灣去讀書也好、就業也好，喺嗰個服役期裏邊，我哋有所規範，有所規限嘅時候。 咁亦都可以達到呢個目的嘅。OK，嗱，九七年之後或者九七年之前啊，張生你哋都好清楚啦。九七年之前咧，台灣讀書咧，你哋要上成功嶺嘅，係咪？九七年之後唔使嘅咯，因為點解咧？咁 九四年， 九四年之後唔使咯。咁因為嗰個即係國籍嘅問題，同埋東南亞有啲國家都唔需要㗎，你 不嬲唔使嘅， 都唔使㗎，係咪？因為佢自己國家本身都有兵役， 唔係因為咧，譬如東南亞國家嘅話咧。 因為喺台灣，你只有國民先要服兵役， 冇錯啦。 咁我哋講澳地區咧係視同國民嘅。咁如果嗰啲咁嘅東南亞，佢哋即係叫僑生啦。啊，佢哋啲僑生去呢個成功嶺服呢個軍事軍訓，其實嗰個係正式軍事訓練嚟嘅。咁佢就視同你已經有中華民國國籍。咁喺印尼啊、馬來西亞啲咧，泰國啲，佢有權開除你國籍嘅。 啊！佢嗰陣時嗰班同學咧就唔需要上成功嶺噶嘛， 係啦，係咪？ 因為你係當地嘅國民，那個國民去外國受軍訓嘅話，喂，咁你翻嚟咁，咪咯，顛簸我嘅大佬，冇錯啦。咁所以咧，如果嗱呢個咧，如果你話喺移民法上邊對香港， 有所呢個即係放鬆嘅話，咁自然會解決到呢個問題啦。就唔需要有呢個所謂啊，佢嚟到之後咧，當兵之後咧，又要加強呢個政治呢個審查，有呢樣各樣咁。如果喺移民法上邊有多啲嘅規範，年青人喺幾多年35歲之前有啲咩規範，佢服咗兵役，五年啊唔可以離開呢個台灣啊，等等等等諸如此類。 咁呢個係方向可以諗嘅，但係你貿貿然掟呢件嘢出嚟嘅時候，蘇貞昌咪玩翻你轉頭咯。咁其實喺外國咧，其他歐美國家有啲國家咧，其實都有呢種方法嘅，即係你服兵役幾多年，咁咧就可以入籍， 冇錯啦， 可以入籍嘅。咁呢個其實我覺得 OK 喎。好啦，但係你嗰個條件去到邊度咧？你俾到咩條件人咧？同埋你係需要收乜嘢法先可以？ 係符合到可以俾到依班人嚟咧？嗱，當然亦都即係你牽涉到咧，牽涉到咧，而家咧就係話即係兩岸嗰個形勢咁緊張嘅情況底下，亦都有一啲社會人士咧，所謂啲軍事評論員咧，都講緊就係話而家台灣嘅兵夠唔夠啦？一旦接戰嘅時候夠唔夠用啦？咁 守幾耐？ 咁守幾耐啊？咁啊！ 即係呢個話題太扯得太遠啦，咁我哋講翻服兵役呢個問題嘅時候就係話，你而家用一個所謂徵兵制，誒呢啲咁嘅志願役，夠唔夠用咧？咁當然係唔夠啦，因為而家面對一個困難就係話揾唔到新兵入去入， 你咪轉翻募兵咯，屌你，你咪徵咩兵啫？多鳩魚嘅嗱，徵兵咧係咪嗱啲民進黨咧係 逼出嚟嘅？ 逼出嚟噶嘛？好啦，逼到馬政府哦，咪徵兵就徵兵啦。 而家咧徵兵制咧嗰個問題產生啦，冇兵不嬲都有嘅，只不過冇人即係紅總優之後冇人願意去，冇人願意去做職業軍人。 好啦，咁啊即係變咗咧，而家其實要翻翻轉頭嚇，即係行翻以前個套。咁嗱，咁啊即係前嗰排咧呢個我哋上次鬧過啦，阿邊個啊？我哋咁嘅上次吳思懷，吳思懷喺立法院裏邊咧就質詢佢話要。 佢要恢復翻呢個即係軍中要恢復呢個軍事法庭。佢有一個例子係點咧？佢有條友休假應該翻翻去噶啦，佢冇翻，走咗出去同個女朋友唔知玩咗兩日。 跟住翻嚟咁啊，梗係即係違反即係軍中嘅規例啦。咁但係冇咗軍事法庭啊嘛，咪民事法庭咯。民事法庭咗，哦，個法官屌你個恐龍法官嚟嘅，佢哦，咁即係佢都肯翻去咯，即係證明佢冇逃避呢、這個當兵嗰個義務啦。咁所以咧係評判無罪嘅。咁冚家產啦、啊！喂，屌呢啲係絕對係違反軍中嘅紀律啊嘛！屌，如果以軍事法庭嘅話，呢條友肯定踎翻。 而家講緊 踎得耐，踎兩個禮拜都好啦。 而家講緊四個月嘅咋，當服當四個月嘅兵嘅咋，都出現咁嘅情況。嗱，以前我即係後生嘅時候喺台灣有一個，即、就、係、是、你去當兵嘅時候咧，啊，啲長官咧最興講一句啊，要你當不完的兵，點解啊？關禁閉禁閉咁咧就要你坐呢、這個即係軍事法庭咧坐監，坐監段時間咧係唔計你服役嘅喎、啊，你坐兩年監槍翻嚟，唔該你做一年兵嘅要當嘅，你繼續當埋佢，咁你可能兩個又去踎過，咁又當不完的兵啊！ 你而家我哋有陣時睇啲新聞片啊，或者睇嗰啲台灣都有好多呢啲咁嘅當兵的故事有很多的、嗯、是吧，你現在 TBB 又搞件什麼特警這些那些即是演技又很差的，其一其二就是那些所謂訓練的內容呢跟台灣拍這些這樣的寫實片呢就差很遠的，那些訓練那裡看我們看新聞片都看到那些家長即是都有講句，即是現在這種訓練方式呢雖然、嗯啊、你即是碌這個天堂路好像很辛苦，但是以跟我們當年比較來講差得遠了、啊、 天堂路呢 不是個個碌的、 那些蛙人部隊而已， 蛙人部隊嘛，即 是海軍陸戰隊裡面的蛙人部隊而已， 即是那幾十人只有幾十人而已， 個個真的碌嗎， 每年只有那幾二三十人去碌而已， 那你還有就是現在當兵當多少月了，四個月，那四個月學識操都已經兩個幾兩個月啦。 咁其實咧，佢就依個構思，其實我覺得咧可以諗嘅。其實嗱，即係佢係咁樣講咧，就好似好魯莽。咁但係係咪可以利用呢一種去係吸收 嗰啲？呢個咪等於我好多集之前講啲台、嗯、喂香港啲僆仔 年輕人， 喂你對中共咁不滿，你吳家珍你又唔夠佢打，即、就、係、是、香港你又唔夠佢打，又唔可以揼柒佢。我咪叫你哋去台灣讀書，留低喺台灣當兵，你要當一個職業軍人，當國軍。你入中可能有一日上戰場咪打隻共匪咯，咁你面對面突然開槍揼柒佢添啦。而家你係冇辦法啦嘛。 嗱，但問題就係在於以現時嘅國防法同埋兵役法咧，我哋香港人咧就唔可以咁樣直接去啊！我報考，我就嚟就參軍， 去讀大學，讀呢個國防大學得唔得？ 係。三軍大學我不知道行不行、啊、 三軍學院得喎、 啊，好似冇喎， 冇啊，唔得噶嘛， 冇公開招，冇公開招過嘛， 以往得。以往得 啊嘛，以往九七年之前，九四年之前， 好啦，喂，唔講呢啲啦，越扯越遠啦，屌啦，喂，好啦，我哋講下呢單啦嚇，即係馬政府嘅時候咧，執行死刑咧，民進黨啲執翼啊，廢死聯盟啊，咁啊，梗係吵吵鬧鬧啦，哇，屌你兇手啊，剩啊，咁啊，小英政府咧就。兩次執行死刑啦，嚇、啊！咁啊呢啲咁嘅廢死聯盟就廢咗邊咧？係嘛？咁我哋咁咩咧？四月一號有一單咧，就係即係槍斃一個 姓翁嘅。 啊，呢、這個呢條呢條友咧，就當然抵撚死啦！即係所有犯呢、這個即係判死刑嗰啲咧，基本上都係抵撚死嘅。咁即係咁嗱，我講抵撚死並唔係我代表我係贊成死刑啊！呢啲我要搞清楚先。 最好應得嘅。 係啦，好啦，嗱，兩年前個除夕夜，嗱咁啊，應該係啲啊屋企人嚟噶團聚啦，係嘛，團圓大日子啦。咁啊，桃園咧發生一單逆子，即係五逆仔啊，縱火燒死雙親等六個人嘅人倫慘案。咁啊，當時咧呢、這個桃園龍潭區啊，呢、這個翁姓家族十幾個啲子孫啊，翻到去呢個祖屋嗰度圍住啦，呢、這個。八旬翁家兩老即係八歲啦，八歲幾歲啲兩即係兩個老人家咁啊團聚食呢個年夜飯。咁呢個翁家排行老五呢個仔咧叫翁仁賢，平日咧已經游手好閒噶啦，即係都係伸大手板，即係同兩老攞錢嘅啫，即係做邊行衰邊行嗰啲人嚟嘅。咁啊，咁啊，但係咧。 即係呢啲人咧，係永遠都覺得個社會對佢唔住，老豆老母對佢唔住，嗰啲兄弟姊妹全部對佢唔住，即係呢啲係啲啲有被即係啲 反社會性格、反社會人格、 啲啲妄想被逼症嗰類嗰啲嚇。咁又妒忌喺外邊發展得好好嘅大佬啦。咁啊，當日啦，咁即係呢個年三十萬呢個咁啊，就買定咗，即係屋企藏咗兩汽油啊。咁趁住大家喺度食飯嘅時候咧，就點火，大火就燒死咗屋企嘅兩個老人家啦，一共六個咁啊，即係佢嘅佢啲 兄弟啊嗰啲啦， 侄啊嗰啲，啲都燒死埋啦，咁其他啲啊傷咗啦。咁啊，呢個兇手啊，翁仁賢咧，亦都即係逃亡啦，去咗山區逃亡啦。咁一週一個禮拜之後咧，就被捕。咁警方調查發覺咧，呢個翁男啊，屋企咧用紅漆嚇，即係佢嗰個臨時竇口咧，就即係噴咗咩字咧？個坑人很爽，坑人即係整蠱人啦，啊，好很爽，等我回來。咁啊，落網之後仲露出冷笑，又毫不後悔嘅樣啦。咁啊，即係咁啲人就話：哇！呢條友心理變態嘅，咁啊，即係一審咧就判死刑。咁咧高今年三月咧高即係高院咧就維持死刑判決， 定憲係嘛？叫做台灣 三審定憲啦。咁啊，好啦，咁啊呢個應該舊少少嘅。好啦，咁啊呢個燒死六個人嘅呢個翁家咧。即係屋企都係務農為生啦，都係唔係太多錢噶啦，生咗呢個咁嘅即係五個仔女啊，咁人丁興旺。咁即係呢條友都係啊，咁即係唔係同老豆冇攞錢，就同呢個大佬攞錢，即係無所事事，咁又即係又孤僻啦，又唔同人哋傾偈啊，冇攞即係 宅男。 通常呢啲人都咁樣嘅。 孤僻， 唔係後生仔嚟㗎佢。 獨來五廿幾歲㗎啦，獨來獨往啊，見人又唔打招呼。咁呢條友就卒之就係、是、啊，咁發生呢單咁樣嘅犯下一場驚天動地嘅人倫兇案。咁好啦，咁最好笑咧就係、是因為佢就算你幾撲街都啦，都有律師幫你辯護噶嘛，係咪？咁嗰啲律師就話佢話咧，其實咧佢喺屋企裏邊，即係喺燒呢間屋企嘅時候咧。有幾扇窗啊，冇閂埋嘅。 有幾道門冇鎖，有幾 嘅窗，有幾嘅窗冇閂埋嘅，即係證明咧，佢未泯滅人性到全部閂曬門嘅，閂曬窗嘅。其實佢哋有機會逃走嘅， 都唔走啫。 係啊，即係佢哋走唔甩啫。 律師一定係咁樣辯護噶啦， 即係起碼減輕嗰個刑期啊嘛。咁有一個仲話啊，其實我同佢傾起上嚟咧，覺得佢都幾得意嘅喎。即係懶輕鬆咁，屌搞到審判官啊！屌你乜？淨屌鳩啲，屌鳩啲律師啦！喂， 驚頭目一拍， 屌你乜亂齊咁噏嘅？咁啊好啦，咁啊即係呢條友就咁啊，到2018年啦，三月咁啊開庭嘅時候咧，呢個翁仁賢啊，仲即係喺個庭上面，即係因為佢大佬。要做要證人啊嘛，咁點講咧？佢話聽你喺度放屁，你就等住我翻嚟啊！即係鬧個大佬，咁啊，所以咧就即係翁家屋企人咧都要求判呢、這個啊姓翁呢條友咧就翁仁賢咧就死刑。佢話如果唔係佢出嚟。如果佢放到出嚟，咁就我冚家產啊！咁即係咪梗要佢死啦？係咪？咁好啦，就算即係為呢個翁仁賢做心理平衡監測嘅中央警察大學教授沈勝昂咧，佢作證佢話咧呢條友咧教化可能性不高，再犯嘅機會率好高，即係冇機會啦。咁啊，最後就維持呢個死刑嘅判決，咁啊，直至到就。咁啊，直至到四月一號執行死刑。咁啊，四月一號朝頭早咧，咁啊應該嗰晚唔係朝頭早，嗰晚嘅八點鐘咧執行槍決。但係翁唔配合啊，呢條即係臨死都唔配合。 要拖佢 啊。咁佢有意抗拒同埋拖延執法，咁啊呢個法警同埋管理員咧，只要將翁咧拖至刑場啊，咁啊夾啊 夾佢去 用一餐啦嚇。等翁食完最後嗰餐咧，先執行，都拖咗成個鐘頭都得啊！屌啊！即係都有人性，如果屌你，即係理論上咁家親，我使撚俾你拖咩？前五家親幾條友大字咁抬撚到你形象嗰度就白鳩嘢啦。咁好啦，咁啊嗱，咁據了解啦，嗱，即係我唔知道，即係其他國家嗰啲行刑之前係咪咁啦？嗱咁咧，即係翁人死前即係食咗炸雞腿啊，即係雞髀、 雞蛋、 胸肉、荷包蛋。咁啊，同埋因為太緊張咧，仲食咗四支煙，咁啊，跟住咧就係接受呢個麻醉藥嘅注射。 通常我賣高粱酒嘅喎， 你冇講啊？啊，咁啊，即係 槍斃， 即係麻醉咗之後咧，由呢個法警啊，咁啊朝呢個翁嘅背後開槍，開咗一槍，咁但係咧，因為冇斷氣，咁就補多槍。咁啊，第二槍咁啊，檢察官咧就會同呢個法醫咧就檢測之後咧確認死亡，咁啊遺體就由呢個葬儀車咧就送翻去中壢殯儀館。好啦，咁啊，但係呢個問題就係、是、嗱，即係我只係嚇人聽聞一下啫，講下案情 咁啊。依個佢哋屍係屋企人唔收屍，唔同佢收屍嘅依個。 啊，咁啊，我哋就講。即係馬政府嘅時候咧，嗰陣廢死聯盟咧，哇撲曬出嚟，嚇真係上街。 而家個做咗議員㗎，阿小燈泡媽媽。 係咁啊！即係而家 做咗立委㗎。 咁啊，即係嗱咁，但係咧，我上呢、這個廢死聯盟咧嘅 Facebook 嗰度咧，咁我都睇到啲嘢啊。咁佢哋咧就只係講嘅啫，冇行動嘅。佢咧。法務部藐視法治，肆意違法執行死刑。肆意違法執行死刑，即係點咧？即係法務部係違法嘅。 其實佢法務部係有死刑噶嘛？嗱，執行死刑點違法咧？ 執行死刑係個規矩嘅。咁執行死刑嘅時候咧，就係、是、佢最初嘅法務部長要簽字。係咁咧，即係法律上，即係個程序上面 走曬㗎啦。 有規定咧，佢要簽啊定點樣嘅？ 但係佢冇做呢啲嘢啊。 嗱，法務部長要簽，但係冇規定佢幾時要簽。嗱，所以咧過往咧就好多單咧，就係、是、法務部長包括阿九年代。係佢唔簽，一路拖都有咁長，拖咁長，所以啲死刑犯咧，可能執行性咧，佢嗰個命令咧係有成四五年都有嘅事。 好啦，咁啊嗱，咁即係廢死聯盟就個違法執行死刑啦，係咪？呢個即係廢死聯盟自己單方面講嘅啫。喂，法律就係法律，有呢個法律執行咗就唔係違法，係嘛？咁佢覺得係違法執行死刑，所以廢死聯盟咧決定退出法務部，即係法務部有一個叫做逐。部廢除死刑研究推動小組，因為佢哋廢死聯盟都係呢個小組裏面嘅成員，佢而家退出啦。屌你咪即係，我喺度搞咁耐，你哋唱咗執行死刑嘅冚家產，咁我唯有唔玩啦， 所以唔玩， 可以玩啦。 梗係啦，而家政府唔同咗啊嘛。 最後一句仲好笑，佢話因為他很廢。 其實最主要就是因為政府不同了，當呢個南營再度執政的時候咧，佢哋又會翻嚟㗎啦。 所以咧，即係咧， 南營即係南營嘅包容性強啲。 即係呢班廢死聯盟咧，咁純粹喺 Facebook 裏邊發泄一下，咁即係表咗個態，咁就算啦。喂，馬政府年代，你又唔加柒，你班撲街係上街㗎。係 啊，嗱，咁亦都想睇下啦。小燈泡媽媽已經係立委啦，你依單嘢上面。你 有冇講嘅嘢？ 有係啦，你嘅 立場點樣？ 係啦，你態度係點樣啦？ 都賺咗啦，仲講嘢，收咗啦， 係咪已經得咗米啦， 即係同家姐一樣啫嘛，同仲優嘅家姐一樣啫嘛。 好啦，今日到呢個位置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好，拜拜。